到宋清查病房的时候，我便跟有一天后半夜，一种声音使我们在走廊上停下了脚步。宋清脸色紧张，整座医院都睡着了，只有偶尔从某间病房里传出了一两声呻吟，然后又是寂静。很强烈，宋清抓住了我的手，我感到那双手在颤抖，我说别怕，同时竖起了耳朵，极力想弄明白这哭声来自哪个方向。前边，后边，源在每一扇玻璃上，它若有若无，但是肯定存在。宋清颤抖着说，想话虽这样说，我的心却咚咚地跳了起来，但我记别动，我去各处看看，我会知道是谁在哭的。我的这一个勇性的这种动物式的勇猛劲儿就上来了，我不幸就犯了这种毛病，我一定要去探。只有我敢，在那一刹那间，我觉得自己棒极了。我向走廊的深处走，左右两边都是病房，走廊上空无一人，所有的病房门都关闭着。那是前面的廊灯给我拉出来的倒影。往前走的时候，一般来说，危险来自后面，也许是人在动物时代就留下的遗传信号了。然而我错了，我突然在前面的走廊上看见了一个人影，这影子一闪身，房里开着灯，但是没有一点声音。我将门推开了一点，那么刚才谁溜进了这间病房呢？ 直到秦丽在七天以后死去，我还是没想明白。约约地飘荡着，我走到了走廊的尽头，拐了个弯儿，这儿宽了一些。电梯上行的指示灯亮了，这是从一楼启动的，后来停了。我不能忍受站在这医院的最隐蔽处，听电梯停下，铁门哗啦一声打开，一个来路不明的人突然和你面对面地站在一起。我当时一定是着了魔，一方面想马上跑开，另一方面双腿像被钉。数字已经变成十七了，接着是十八、十九，最后在二十一楼停。哦，有人的骨架，还有药水浸泡着的畸形婴儿。后半夜了。走廊上的一盏灯突然闪了一下便熄了，一定是灯丝烧断了的缘故。除了我鼻子里的出气的声音，我像是完成了一项最艰巨的任务。床来了一位新病人，病友们都议论说，二十三床似乎与美女见他死后仪容的人都说，他死了也是安安静静的，眼睛合上，睫毛长长的，像睡着了一样。不可能知道另一个人的梦一样。新病人是将这张床作为自己的开始来看待的。他穿从他带进医院的东西来看，除了简单的生活用品以外，就是一大摞杂志、画报之类的东西。这一回，新病人还意外地享受到了单间的待遇，因为对面那个二十二床喝一点葡萄糖水之类的流质活着。老夫人知道自己的时间已经不多了，她吵着要回家，死也该。 紧身衬裙衬出她好看的腿型。她属于那种年龄不太分明的女人。她知道入院以后的例行检查就要开始了。尽管这护士将头发盘在了护士帽里，她还不能老是像少女那样就剪短了。护士说：“啊，我叫宋清，你别紧。”他知道这是多余的，自己的血压没有问题。病床边出现了一张医生的脸。有决断力的男人，他想，这一定是手术医生，只有这种人才敢拿着刀在病人已经放在值班室里了。您看见了吗？季医生说：“看过了。”还没有发现什么。仰着脸对着医生，他感到自己非常的无助。他说：“啊，肚子老。”这是肠癌、子宫癌什么的。啊，医生，你一定给我检查出病因来。如果是癌症，在早期，从背后拉开长长的拉链，将紧身裙退到了大腿处。他感到一只大手在他再做一次全面的 B 超检查。他听见医生在对护士们安排着，他坐了起来。整理着衣衫，他感到有一点难为情。护士宋清一边收拾东西一边说：“啊，你以后就别穿这种。”果然，宋清第二次在病房见到他的时候，他已经穿着一条好看的碎花睡裤了。宋清，李小亚，听说你是搞时装设计的，是吗？他说：“是啊。”啊，以后我给你剪几个。那个季医生不爱说话，像是遇到了什么不顺心的事啊。 啊，没事，季医生就是这种性格。 吕小亚却说，哎，我会算命的。 宋清觉得好玩，就说可以。 吕小亚又问，哎，你们在夜里说不对， 看病房就看呗，怎么只在走廊上来来回回的走呢？那种很慢很慢的脚步声，像是拖着步子在走，走过来，他的脸色开始紧张。也许你是做梦吧，啊？ 讲述真，明天继续播出。 文艺广播制作。拍案惊奇， 东西，一些现实与非现实界限模糊的东西，一些是自我分裂或错位的东西，这 悬念恐怖小说《死者的眼睛》。 现在回想起来，这个二头只好按事情本身的过程如实道来，当然为了不引起麻烦，见到的23床的女病人的真名了。这样，即使我讲出了一切，我想这位真正的23床也是会原谅我的。在我的感觉中，吕小亚是这个病区最幸福的病人。据他说，几年前他有过子宫肿瘤，但手术很成功，后来他就没觉得身体有。因为他遇上了绝症，这不只因为他有着蛮好的精神状态和正常的食欲等等，而是我的一种直觉。我觉得他的腹痛没有什么要紧，或者说这是身体和他开的一个小小的玩笑。性感的女人，她坐在床头看画报，下午3点，阳光从窗外斜射进来，照在他的身上，他的低胸上衣更显露出他的既然他已经提出了向我借书，我也只好将带到医院的这几本让他选选了。英国人写的，专门讲述时间怎样穿过宇宙，穿过人体，穿过我们的千万神经，而最后消失在黑洞的。分析的迷迷糊糊，看了只会叫人打瞌睡。另一本叫《女巫撒旦的情人》，火星架，成千上万的女巫被烧死，这场历史上熊熊大火极其寒意，使这个法国作者他是指女巫。我说没多大意思，15世纪的老故事了。他说我喜欢。他 翻开书里的表现的是中世纪的广场，天空中有牛头马面的魔鬼，有正吊在火星也许这些表现中世纪场景的画能让他获取灵感，当然他所带来的后果我当时却是万万没有想到的。他说，你待在这里很久了，你告诉我，患的是肠癌。他说，那人呢？我说，忙扶住他问，怎么了？他不说话，慢慢的在床边坐下。亚的这一个举动让我惊奇，我当时的感觉是，已死去的秦丽是他的熟人，我的床上有害怕和受欺骗的感觉。不，这些似乎都不是原因。他只是接着问我，这句话说出口，吕小亚自己也被吓住了。他拉过我的一只手，用双手握，将病房的门关上，然后从床垫上取出一个小本子给我。他说，这是他整理床垫的时候像是日记。怎么，这是秦丽留下的吗？我有些紧张地问。他说，昨天夜里发生了一件事，吓得我半死，我不知道是做梦还是真的发生了这件事。半夜吧，整个医院一点声音也没有，我听见有一种隐隐的哭声不知从哪儿传来，突然我觉得像是有人站在我的床前，我努力睁开眼睛，我看见一个人正在我医生第二天对我说，他们给我打了针，是镇静的，我就继续睡了。 季医生坚持 婆爷说他什么也没有听到，什么也没有看到。难道我真的是做了一场梦吗？不是，我肯定我已经是快死的人了，谁要来害我呢？这个时候，病房的门突然开了。小梅有些异样的看着我们俩，说：“你们在看书啊？”我随手抓起床上。比白天长得多，而且一般说来，这往往是危险出没的时候。医生，这说明太阳落山以后，阴暗的大气笼罩过来，人变得非常脆弱。在他的拖布已经拖过的地段，地砖在廊灯的映照下闪闪发亮，空气有些潮湿，一双裸露的小腿匀称优美。在卫校读书的时候，一个男同学在大家面前的时候，他感到大家的目光都有些异样，像是突然在同学中发现了一只白天鹅。啊，你穿上护士衫出现的时候，呼，咱们男生啊都快晕了。和所有的服装才是使崇尚力量又渴望温柔的男性着迷的真正缘由。姑娘对这份400元的月薪的工作甚是满意，干活也认真，嘴上甜甜的，医生护士都喜欢。宋清感到有些诧异，抬起手腕看了看表，晚上10。撑着额头看不见他的脸，在昏暗的灯光下，他像睡着了一样。是，是一个面容憔悴的年轻人。宋护士，那个人 宋清愣了一下，但还是认出了对方。这是已经死去的原23床两年前对新来公司工作的秦丽一见钟情，没想到恋情刚刚开秦丽生命垂危的时候，他买来订婚戒指给秦丽戴上。这一举动让宋清在旁边秦丽住院的期间，你对她很好，很劳累，早该来谢谢你。秦丽生前就常说，宋护士特别好，对我像姐妹似的。哦，不，别这样。没有过去，他说，我想再去看看秦丽住过的病房。宋丽说，他犹豫了一下，同意了宋清的说法。那我走了，他说。语气没有商量的余地。是秦丽要我这样的，你就收下吧。宋护士真好，你要带点礼物去看她。宋护士，你就慢。哽咽起来。宋清一下子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。回到值班室，什么东西呢？墙上的大挂钟滴滴答答地响着。哦，那是送秦丽去太平间的小车。这个23床的病人已经永远消失了。心里发紧，他看见一个个青霉素的药瓶在眼前晃动。那晚是我在给他输液的时候，他要他的男友来找我。哦，天哪，我成了杀人犯了吗？刚才秦丽的男友走进电梯的时候，在电梯门就要关闭的 抬起头来，正碰上了季医生的目光。他什么时候进来的呢？ 怎么？你知道吗？你这么大了，有男朋友也很正常，是不是？啊，23床还没睡。 是吕小亚在找他，但他听到23床这个数字的时候，心里还是不禁一颤。 他走到走廊上，清洁工已经下班了，病人也大多入睡了，走廊上空无一人。 突然有人叫他，是吕小亚出现在走廊上，大概是刚从卫生间出来的吧。 于以健，演播艾宝良，责任编辑郝卫群，录音师蒋树珍，明天继续播出。